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欢迎出我们的嘉宾韩刚老师。 大家下午好，晶晶下午好， 欢迎韩老师。一月一次的高帆课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韩老师为大家带来一篇小品文游记，非常的别致，主题呢 是关于啊北京的文化传承。哎，您说其实这个话题并不新鲜是吧？ 对对。 但是呢，这个写作者因为他是一位老外，而且这个文章呢是发布在这个纽约时报上的。 是。 他的这个行文的角度呢非常的别致。其实他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80年代来到北京的老老外了。 对。 这第一代老外了。 是。 其实往往很多在中国在北京生活的这些来的早年间来到中国的老外，他们对中国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和一种独自的观察， 没错没错， 独特的观察啊，所以他们经常能写出一些文章，让我们都觉得耳目一新，或者是眼前一亮。 是，很多细节我们平时都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太习以为常了。We took it for granted。 没错、啊、没错， 习以为常了。但是老外有的时候，你别看他比如说像今天这篇文章吧，他一开始就要说到啊，我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北京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啊？第一时间的这个 first impression。那么如今呢，几十年过去了，30多年过去了，啊，翻看当年的一些老照片呢，哎，我依然能够感觉到老北京特有的一些城市的味道。然后就开始从一些细节处啊着笔，写得挺美的。 对，非常的有感触，让人觉得真的是触景生情的感觉啊，真的是。 韩老师刚才还在说呢，啊，说哎呀，说这种文章啊真是写得好，要是换成我们不一定能写出来 啊，基本上写不出来 是吧。你觉得它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它里边的选词特别好，同时呢观察的这个视角也是平时啊我们可能就像刚才晶晶说的啊，就是习以为常，根本就不去注意的一些点。当然里边的一些用词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你看主要是里边啊行文啊，措辞好，干货多，所以今天我们好好听韩老师给我们分解分解，学习学习类似这种文化类的主题的啊，旅游的小品文，到底它里面有什么美好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学习来写作呢？今天的高帆课就带大家一一来分解，欢迎同学们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准备好你的小板凳和笔记本，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今天的这篇文章啊，作者是 Ian Johnson， 是2017年的一篇文章啊，名字呢主题叫做 My City, The Sacred Beijing。 您看这个 sacred 的这个用词是不是有一种褒赞呢？ 啊，肯定啊，就是觉得非常的神圣哈，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我觉得一读起来就感觉高大上了哈。 哎，而且他还用了一个 My City 啊， 我的城市， 很有归属感哈。 啊，就是一个老外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同时还用了 sacred 这个单词来形容北京。好，第一段哈，就是一种怀旧了。When I first came to Beijing in the early 1980s, the city felt dusty overall. a one-time capital of temples and palaces was transformed into a landscape of factories and chimneys. 先看到这里。当我第一次，或者是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来到北京的时候 ，When I first came to Beijing in the early 1980s. 嗯，好，就这么一小句话呢，我给大家提醒的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个英文哈，要注意有一个定冠词 the in the early 1980s， 要注意哈，定冠词。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呢，反复给大家强调的，出现了时间啊、数字啊或者地点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这样的信息呢，往往属于事实背景，而事实背景呢，往往是要放在从句里边的。看一下， 事实背景要放在从句里面的， 没错。你看一下，晶晶刚才给大家读了哈，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来北京的时候，里边就是给了时间、地点和我做的事情，里边没有任何的表态判断， 它就是一个客观的陈述。 没错，没错。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好，接下来就开始我自己的感觉了哈。 对对对， 我的感觉是 the city felt。感觉上呢是一个 dusty overall 是全部到处， dusty 呢是灰尘的，到处啊是尘土飞扬，两个小词就形容出来了，感觉好像漫天都是尘土的感觉。 是是，感觉沙尘暴来了， sandstorm 来了哈。 哎，对，就是那种沙尘暴的感觉。 是是， 漫天黄沙， 啊，灰头土脸的。 是 a one-time capital of temples and palaces，这可是什么呀？曾经是吧，随处可见的，随处庙宇和宫殿随处可见的古都 ，was transformed into， 它变形了啊，变成了一个 landscape of 啊。之前我们也学过 landscape， 什么样的一种风景呢 ？Factories and chimneys， 哎呀，怎么到处都是很多的工厂和烟囱呢？ 嗯，好，来看一下这句话呢，这个作者呢写得非常漂亮哈，他说了这个城市啊是 felt dusty， 我们知道这个 feel， 我们很多人呢在讲的这个 feel 的时候呢，以为这个主语一般都是人是吧，但是呢事实上你看这个地方啊，你就注意到了，我们在初中应该老师也跟你讲过，我们在说东西的时候呢，也说这个东西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比如说 the city felt dusty， 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 dusty， 对不对， 那就是说一个事物也可以做主语。 没错，你比如说什么 the clothes feels smooth， 这个布摸起来非常的光滑柔顺。 所以就是说什么东西加上 felt，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给人的感觉是怎么样。 没错没错，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哈，不要是想的这个 feel 就一定是人， I feel terrible， 我感到很不开心啊，很难受是吧。 那可不可以说 something gives the feeling of， 可以啊， 可以这么说吗？ 也可以说，比如说 something gives me 什么样的 feel 呢，也可以做名词，注意啊， feel 也可以做名词，注意， 就 gives me a feel of， 对， give me a 什么样的 feel of warmth，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 温暖的感觉， 没错没错。 好，所以是主语，事物做主语 felt， 什么东西给人感觉上是 dusty overall，这个用词表达就很好啦。 嗯，这个 overall 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呢给大家讲过哈， overall 可以放在句首逗号，或者像这个地方也可以放在句末，它的意思就是总的说来，从各个方面来看，总的说来的意思。比如说 overall 京津 is one of the best， 我们说叫什么呀，叫DJs or anchor women， 我们 对对对 所以这个 overall 是一种副词，就是总体上的来说， 没错没错 它用在 dusty 后面，就是说 整体上来看呢，这个城市啊给人的感觉就是灰蒙蒙的，就这意思， 这是个大概的感觉， 大概的感觉， 整体就是你看我们到一个城市去，哇，我们会感觉哎呀这个城市很舒服。 那比如说 the city feels clean overall， 这个城市啊给人的总体的感觉呢是很干净 很干净， 但是呢也不乏它有些角落是比较 filthy， 比较肮脏的，对吧， 对，但是又是一个大体的感觉，就叫做 overall， 总体上来看， 没错。 下面一句就说一个 one time， 这种形容词也很别致， one time， 对，就是曾经的，曾经一度的意思啊， one time， 曾经一度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 capital， 什么样的一个古都啊，是全是 temples and palaces， 啊，庙宇和宫殿。 好啊，你像这句话呢，如果让大家来汉翻英的话呢，我相信很多同学呢就会晕了哈。这座庙宇和宫殿，曾经随处可见的古都，大家会把它做成一个从句，比如说 this ancient capital where， 庙宇和这个宫殿啊。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对不对？特别复杂。那么我们就要学老外的用词了。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介词，就是 of， 看见没有？ 嗯 ，a capital of temples and palaces。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呢，也反复的给大家讲了这个 of 的妙用，比如五口之家，大家还记不记得？哎，这是一个五口之家。 A family of five。 很好，晶晶已经帮大家作答了。A family of five。那么以此类推，这是一个人口有20万的城市啊，这是一个啊人口啊为20万的城市啊。This is a city of 200,000 啊，人口为20万的城市。 哦，直接在 city 后面加一个 of， 然后再加数字。 那么我如果不提醒的话呢，大家会说 This is a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200,000 people， 特别复杂，是不是？哦， 现在我们会用了，后面加上一个 of， 也表示它的某种属性。 没错，没错，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怎么说？ A man of 肯定是怎么怎么样 ？Few words， 哎， 少语的， 哎，没错 ，a man of few words。再比如说，晶晶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哎，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们会说， 哎，我会说了， 说， 表扬自己。A woman of integrity， 很好啊 ，A woman of integrity， 非常好啊，你看到没有？哎，就说一个什么样的人 ，of 再加他的属性。那么同样的道理，大家以此类推啊，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哦，A world of 什么什么 peace？ 哎，对，我们可以加 lasting 或者叫 enduring。 Enduring, lasting,、哎、持续的。 哎，对，我们会说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world of enduring peace。我们要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哦，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汉语当中的一个形容词， 没错， 什么什么的东西。 没错，没错啊。 那个什么什么的不就是它的属性吗？ 没错， 咱们就把这个的换成 of 来挂后面它的属性就好了。 对，你看这个地方啊，他说这是一个 a capital of temples and palaces， 他后边呢并没有说它的属性，是说这里有什么东西，也是非常奇怪的，对不对？ 对， 哎， 它是带着，这是它的一种特色。 哎，没错，没错，哎，就带着这样特色的。在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是讲的曼谷，对不对？清迈 是吧？ 对， 在讲的清迈，我记得晶晶在讲最后一段的时候呢，说，哎，这个庙宇哈，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 a forested landscape of， 比如说 temples 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地方呢有寺庙，有什么有什么，而且呢，哎，还到处都有森林啊。当时我记得那个英文是 a forested landscape of temples, ponds, birds, blah blah blah， 对吧？ 是的， 哎，他也是讲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有庙宇啊，有池塘啊，有花呀，有草啊，等等等等， 真是简洁又巧妙。好，我们学到了这个表达。 对， 后面呢说，你看曾经一度到处都是什么和什么的一个城市呢，现在变成了 transform into a landscape of， 又出现了 landscape 一个词语。 对，这个 landscape 在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有 landscape 就有海景，海景怎么说？晶晶 就是 seascape。 很好，湖景 lakescape。 对啊，还有夜景 nightscape。 对啊，晶晶满分啊！ 耶、 啊，对啊，很好，很好哈、啊！哎，对，要注意这个 landscape。那么，除了我们啊本意上指的这个，比如说自然景观之外呢，这个 landscape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自然景观。那么，自然景观就把它翻成了 landscape， 哎，自然景观、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另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经常说国际形势。国际局势，我们看外交辞令当中经常出现的就是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哦， 哎， 形势和局势， 对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你看这个原意呢是 land， 是土地吧，啊，这边摆这座山，那边摆那个湖，这是一个 landscape。 对，就山水景色， 国际形势，这边摆这国家、哎、那边摆那国家， 没错、啊、没错， 就是一种 landscape， 抽象的意思就是国际形势， 对， 局势，学会了， 没错。 好啊，他就感觉说，哎呀，曾经是古都是吧？哈、啊，好像、啊、很这个，现在都成了工厂和烟囱了。大街上的人们呢 ，people rode ride 骑乘骑的过去式 ，rode simple steel bicycles。 人们骑着简易的钢架自行车，或者是 diesel belching buses。哎呀，这个表达真的是太栩栩如生了。diesel belching, diesel 就是柴油， 对 ，belching 就是那种喷，鼓鼓的喷出， 对， 喷着烟的那种，喷着柴油的 buses 啊。喷着浓烟的柴油公交车 through the windy old streets， 在刮着大风的古老街道上穿行，有点像今天这个大风windy old streets。 是 OK， 好，这个句子当中呢，哎，我们刚才呢跟晶晶啊，刚才特别热闹哈，还是忘了讲一个小点，还是那个 of， 看到没有， a landscape of factoriesand chimneys， 大家跟前面那个 a capital of temples and palaces 一块来记，通过这两个点呢来好好熟悉一下 of 的妙用，嗯，啊，哎，对， 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哎，是是是，好，哎，刚才呢晶晶也谈到了这个 belching 啊，这个 belch 这个词哈，就是啊喷这个概念哈。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讲另一个词，就是我们当初我在上学的时候呢，是小布什还是谁在美国当这个总统的时候啊，美国谈到了一个政策，就是叫什么叫我想想叫什么来着，这个英文特别有意思啊，叫 cash for clunkers。Cash for clunkers， clunker 就是 C-L-U-N-K-E-R、Cash for clunkers 就是说什么，就是你把这个 clunker 指的是那些破旧的车啊，破旧的车就是以旧换新，Cash for clunkers 就是我给你现金让你呢把那个破旧的车啊给淘汰掉啊 ，cash for clunkers， 哎， 当时特别有意思哈。那么讲到这个啊 ，clunker， 我们再想到另一个词，我要讲的就是，叫什么？叫 gas guzzlers，gas guzzler， 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 guzzler 应该是 g u z z l e r， 哎，叫 gas guzzlers， 什么意思啊？就是耗油很多的车，比如晶晶开了一个300多万的。啊，我假设哈，开了一个300多万的这种，什么什么豪华车哈，但是呢，一出门就这个特别耗油，对吧？我们知道，好车一般都会比较耗油的哈，尤其是这个重量级的那个车哈，哎，我们一般的叫那种车叫 gas guzzlers， 就属于比较耗油的车。gas guzzlers， 这些都是跟那种你看什么油啊什么结合在一起的， 对， 喷油啊、耗油啊 ，guzzle 那个单词就是。就是那个耗费嘛， 哎，是是是， 耗油 guzzler， 对，这个地方我想看到了这个 belch， 我的脑子马上出现了我当初学的那几个概念啊。 哎呀，看来您确实这人学习要趁早 啊，早年间这个学到的，但就是真功夫啊。 哎，对对对，现在就记不住了， 现在都 记不住了， 现在都忘不了。您看，学到一个词，马上要联想出曾经学到什么， 没错， 这时候联想记忆法， 对， 学习中很重要的。 是， 这次是 diesel belching。可能我们都没见过这个单词， 对， 喷着柴油的，老北京知道， 对对， 老北京知道这个景象是什么， 是， 好，然后呢，哇，在刮着大风的街道上穿行，啊，呼呼啦啦的 This was my initial impression of this capital city， 这就是当年啊，我对北京的最初印象，最初印象，我们也可以说 first impression， 是吧？ 是， 这里人家作者用的是 initial， 对，大家想一想哈，要把自己的那个土鳖词啊换成高端词哈first impression， 我们把它换成 initial impression， 哎，最初印象。 其实没区别吧？ 哎，没区别，就是只是感觉这个 initial impression 啊是更适合用来写作。First impression 呢适合用来口语啊， 哦，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文体上的一种轻微的差别。 对对， 嗯，所以看来这个作者一开始对北京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也就是当年80年代的时候的正常的样子。 对，哎，在这里我要再给大家举一下这个小的例子啊，就这个 impression 的使用。我们经常在口语当中呢会说，哎呀，他这么做呢就是为了讨好你，讨好你，或者为了取悦你。讨好你，取悦你，我们可能一下就找不到词，对吧？那么讨好某人，取悦某人，其实就是为了给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He did this just to impress you， 或者 to impress you， 很妙。Impress someone 就是给某人留下深刻印象， 哎，就是为了讨好你们，这个印象一般是好印象嘛，对吧？ 当然， 比如啊，晶晶有很多的追随者啊，这个追随者给晶晶买了多少花，对吧？就是 He did this just to impress you。 就是为了讨好你，对吧？取悦你， 哎、对对对对， 是吧？ 是 哈， 是 okay, 对啊，大家都记住了哈。To impress somebody， 给某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给某人留下印象， 对，取悦讨好某人，哎，记住哈。 然后这时间呢，一下就变到现在了哈。第二段，他就说呀 ，living through old photo albums。他看这个 leafing 啊，不是叶子嘛 ，leaf 对不对？ 对， 咱们是 leaf through old photo albums 呢。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是我可以猜一下嘛，后面是老照片。 对， 那前面是怎么样 through？ through 是过，那是什么意思？那就肯定是翻过。 对，翻看是是。 所以这个用词也显得文笔很高档啊。 没错，其实这个 leaf 它在做动词的时候呢，就有翻看、翻阅的意思。因为这个 leaf 本来就是叶子嘛，对吧？咱们这个像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照片的时候呢，也是一页一页的给它翻过。虽然那个树叶的叶和这个 书页的叶、 书页的叶汉字不一样，但是它在这个本意上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一片一片的，对吧？一片一片的， 一片一片的可以翻过来、翻过去的。 哎 ，leaf through。哎，讲到这个 leaf through 呢，给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这几天呢，我看这个就是游记类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这一阵呢，对这个游记类的特别感兴趣，我觉得特别轻松看起来啊，就是有一个表达叫什么，我们老喜欢，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说，我喜欢吃那个绿叶菜，哎，给我上一盘绿叶菜，这个绿叶菜英文怎么说呢？好多同学说了 vegetables with leaves， 哎，特别复杂哈，老外听着也能明白，但是觉得太复杂了。英文怎么说呢？特别简单，叫 leafy greens， leaf 后边加 y， 就带有树叶的，带有叶子的，不树叶啊，带有叶子的 leafy 后边加 y， 好 greens 就绿色，后边加 s 变成了可数名词、 哦、 leafy greens 就带叶子的那个绿菜、 啊、哎。就是那个叶片多多的， 哎，比如说吃点菠菜，对吧？ 吃点 大力水手， 什么蒿子杆， 哎，没错没错， 吃点小油菜、油麦菜， 对，让姑妈多吃点啊， 什么、 okay、 什么娃娃菜之类的， 哎，对对对， 挺多的， 是 叫 leafy greens。大家以后吃什么涮羊肉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点到绿叶菜就是 leafy greens。 哎，对，我来多来点这个 leafy greens， 对不对？ 那个 leafy 呢，那就是叶子的叶了哈。 对， 这里呢是翻，是翻阅的翻看。 对，其实呢，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因为这几天还是那句话啊，刚才有的同学说了，老师你看的是游记对类的，不是啊，是游记，是散文游记，就是旅游，哈哈，旅游游记哈，不是游记啊。 啊，同学们真会听哈。 啊，对，要注意汉语的这个语调音调哈。OK， 好，讲到这个 leafy 的话呢，再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啊 ，leafy 还有它一个相对的词就是 grass 的 grassy。grass 那个草后面加 y， grassy 就咱们说的什么绿草茵茵的形容词、 哦、 grassy、 哦、grassy 哎 grassy 绿草茵茵的，然后呢这个 leafy 呢就是什么枝叶繁盛的， 哎， 大家记住了没有？ 叶片多多的，刚才我说叶片多多， 没错没错、嗯、 啊，枝叶繁盛的绿草茵茵的，就是在这样的名词后面加上一个 y 作为形容词， 没错没错，大家记住啊。 啊，好，哎呀，顿时眼前有片绿油油的感觉。 哎，是， 再来份吧，来一份菜吧。好 ，I can still sense the taste 啊，我仍然能够呢感觉到啊这种味道 ，taste，the taste unique to old Beijing 啊，老北京那种独特的 unique 的味道。 是啊，这个地方呢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这个 unique， 大家很多同学都学过哈，就是 something is unique to someplace， 啊，某个地方所特有的东西，对吧？哎，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豆汁儿，对吧？哎，豆汁儿就是什么 ？It's unique to Beijing， 啊，是北京的特有的这个 local delicacy 地方小吃。 哦，哎，就说 something unique to some place， 就是某地所独有的东西。 哎，对，一定要记住、 是这个表达哈、 哎， 是 unique to some place。 对，哎，介词不要用错了。 那这里他是感觉到了一种什么是 unique 的呢？是一种 taste。是那种味道、 哎、味道，哎，对，老北京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说不清道不明啊，北京的味道只有你亲自来体会了才能够感受得到老北京的味道，对吧、比如说胡同里边走一走啊，哎，这个在秋，尤其秋天，现在的北京的秋天是最美丽的，银杏树啊那个叶子开始掉落了哈， 对， 感觉特别美。 应该很多人到出来北京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城市非常的宽阔， 是是， 然后天气十分的晴朗。 对，哎，晶晶刚才谈到了说城市宽阔，大家 想一想，这个城市很宽阔的，英文该怎么说呢？我告诉你啊，因为我读游记，不是游记。好，读游记这几天读的很多。告诉你，老外特别喜欢的用的一个词，不是一个老外用啊，是很多老外在他们的写作当中都用到的词，叫 sprawling。sprawl 就是那个， 铺开。 铺开，哎，对 ，s p， 今天给大家拼一下。 好 ，s p a s p r s p r a w l。 对，没错 ，sprawl 后面加 i n g， sprawling。好，这个 sprawling 这个词呢，在翻成中文的时候就翻成宽阔的，哎，占地面积很大的，哎，对，宽广的意思。 哦，您看看，这是北京的印象啊， 对， 宽阔的啊，然后天气好，然后呢，街道啊，十分的，就是哪儿都很宽敞， 是、 啊、比较大气， 是没错没错， 包容这个地方。好了，这独特的味道，而作者眼中这独特的味道是什么呢？是那种 streets 街道 ，walls 高墙 ，temples 寺院 ，gardens 园林和 alleys 小巷，啊，全是一些这种地貌。 对 啊，地貌 were part of a careful woven tapestry that reflected the constellations above and geomantic forces below。 哎呀，我觉得这段写得太好了，说呀，这种东西啊，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精心编织的挂毯，映衬出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风水。 嗯，好，我相信很多同学读完这段也不明白，这个老外怎么写的什么呀，这是，对吧？好，我们一起来给他破解一下哈，老外是怎么写出来的啊。好，前面说了什么 streets 还有 walls 啊，这些就是咱们街上看到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北京的街道啊，北京的街道它有一个构图，对吧？我们都知道北京的这个各个街道啊，它一定是有一个规划的，是不是？ 是的。 哎，对对对。然后呢又谈到这个 temple， 如果你来过北京的话，应该知道北京有日坛、月坛、地坛和天坛，对吧？ 对，四大神坛。 哎，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哎，天地日月，我们都有专门的 temple 来给他 worship， 对不对？ 是的。 哎，对。那么当然呢，北京这个 garden 也有很多啊，包括我们的，比如说像大的这个颐和园啊，哎，包括我们原来的这个老颐和园，就是 the old summer palace， 就是我们所说的圆明园啊。圆明园的英文叫 the old summer palace，或者你写成拼音叫圆明园 or the old summer palace， 两种说法。 就是、哎，对对，就是老的那个夏宫。我们知道皇帝啊、皇后啊，他们到夏天就会愿意去颐和园哈。哎，那么在这个圆明园没有被烧之前，他们是去这个圆明园。圆明园其实就是the old summer palace、 大家一定要去一下颐和园那个长廊， 是 那是真凉快。 没错， 哪个地方都不如那个地方凉快。 是，比如说这个在以前我们说叫帝制中国，叫 in imperial China， 帝制中国， 这是皇帝的帝。 没错没错啊， in imperial China， 在这个有皇帝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呢，哎，中国的各个建筑，哎，包括这个 temple， 还有这种神坛这样的地方呢，它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这个地方老外写到了说天上的星宿。哎，比如说天，我刚才讲的啊，天地日月哈，对不对？我们都有专门的这种神坛来去祭拜。那么地上的风水呢，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故宫里边，到了颐和园里边，它肯定是每处为什么要建在这里，为什么要建在那里，都是有讲究的，要讲究的就是咱们所说的风水。 嗯， 风水。 对，天上的科学叫天文，地上的科学叫地文，实际上也就是风水。 没错。 好 ，constellations 就是这种星，应该读星宿。 哎，星宿。 星宿。 对，哎，这个星宿的 constellation 就是这个星星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这个集合词，叫 constellation。哎，星星的这个集合词，对吧？ 它们的那种集合的图景。 哎，对对对，哎，星群， 星群， 对吧？哎，对对对。 然后这个词很有意思 ，geo 本身是表示地理的意思，地理地质 ，mantic 就是你看人的地和人的关系 ，geomantic 其实就是风水， 对对， 一个专门的词语 geomantic forces， 还那种力量。 哎，对对对，啊，因为咱们中国人这个建房子的时候呢，特别讲究这个，要看一下你建的这个房子的 geomantic forces， 哎，是不是够好，是不是？ 对， 哎， 啊，所以中国人啊，这个文化当中是非常尊重天，也是非常尊重地的。 对，没错， 因为我们活在天和地的中间。 是， 我们只能排老三。 是是。 Woven tapestry， 这里的比喻也很形象，就是一种挂毯，织毯和挂毯。我们都知道织毯和挂毯它的那种编织是非常丰富 非常漂亮的。 对，这个 tapestry， 大家注意这个词哈，刚才晶晶呢说了它的本意了，就是我们所说的挂毯。但在老外的这个感觉里呢，这个 tapestry 它好多时候呢是用在一个比喻意义上，比如在当年杨澜给这个北京申奥的时候做的这个 statement 叫申奥陈述词里边，他就曾经用过这个 tapestry 这个词。他说比如说我来到北京读书啊，见到了北京的很多这个文化方面的东西啊，这些什么 all this formed part of the tapestry， 就是他刚刚用的是叫 urban tapestry，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 part of the urban tapestry， 构成了北京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所以呢 ，urban tapestry 就是什么？城市的那个景观 哦， 哎，对，因为这个挂毯大家都知道啊，挂毯它上面肯定要绣一些图案，对不对？ 对，而且都是一些很精致和别致的图案， 哎，没错。没错，所以呢，比如说像刚才谈到了说什么街道啊，还有这种高墙啊，还有这种庙宇啊、花园啊，还有这种小巷，这都是构成了北京城市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是？ 嗯， 所以他就说了，这些都是什么 part of Beijing's tapestry。 哎，但是它前面还是一个编织好的，你看还有一个 woven， 哎，对， 编织好的一个挂毯， 对对，所以非常形象啊。 哦， 你所以说下次你比如说啊，就说现在呢，我们要建了这个新的建筑啊，比如啊，你们当地建了一个新的大厦 ，this will be woven into the tapestry of the city 啊，这个建筑将会很好的融入到城市景观当中。 明白了， 明白了没有 啊？哎，本意呢是被织入一个画毯， 对， 画毯，然后呢引申意就是说被融入了一个城市景观。 没错没错。 哎呀，其实真的融入景观怎么说，你说怎么翻呢，啊，终于知道了，原来是个比喻意。 哎，对，学会了啊。哎，记着这个 tapestry 啊，一想到这个词，想想我跟晶晶在这个课上给大家讲的哈。 哎，再想到北京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啊，高墙啊，街道啊，怎么是融入了这个城市景观，他们也成为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是吧？是。 好，说到这里呢，最后一句话说 ，it epitomized， epitomized 的意思就是成为什么什么的典范啊。 对 ，epitomize 算个新单词 ，the political religious system， 它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典范呢？一个政教体系。That ran traditional China， 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这么一个政教体系的 ，for millennia， 就是几千年来啊，翻译是这是传统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政教体系的缩影。It was Chinese belief incarnate， 也是曾是中国人信仰的尘俗体现。 嗯，好，这句话呢也是我觉得整个记者他写的这篇文章呢就这一段是最难的，对吧？因为它比较抽象，是吧？ 对。 好，哎，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个动词 epitomize， 它的原型是 epitome， 啊，要注意它的发音重读在第二个音节，一定不要读错，读错了你就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了啊。epitomize 和 epitome， 哎，是什么什么的缩影，或者说是什么什么的体现，它就等于我们所说的 reflect。reflect， 哦，哎，反应， 对对对对对，反应体现啊，或者等于这个我们所说的 crystallize something， crystal 水晶， 嗯， 结晶 crystallize， 哎，我们说的 crystallize， 哎，就是是什么什么的结晶嘛，对吧？ 嗯， 好，哎，这个 crystallize 还有它的名词 crystallization， 什么什么的结晶，跟这个呢有点类似啊。这个 epitomize 它从我们经常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它就指的是什么什么的代表。是什么什么的体现， 嗯， 哎，是什么什么的代表，比如说像哎这个比如说晶晶的这个节目 epitomizes the values of the radio station， 晶晶的节目呢就代表了体现了我们整个电台的一种价值观， 嗯， 哎，对吧？ epitomize 要让大家喜闻乐见，对吧？ 嗯， 啊，哎，这个词要记住了哈， epitomize something， 哦， 哎，对， 啊，成为什么的缩影，成为什么的反应， 哎， 成为什么的代表， 没错， reflect represent 这样的概念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OK， 啊，后面那个 millennia 呢，它是那个 millennium 的一个复数的形式， 哎，这个也不要写错哈。 对啊， millennium 呢给大家拼写一下哈，是 millennium， 没错， 啊，复数形式就是尼亚，后面是那个， 哎，对 millennia， 啊，millennia， 因为是几千年了哈，啊，不只是一千年了。好，这个词很少见，叫 incarnate。 嗯，好 ，incarnate， 哎，它的这个词其实用的更多的是它的名词叫 incarnation。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转世 轮回， 哎，转世轮回，包括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转世灵童 也用这个词啊。 啊，叫 incarnation。 哎，the incarnation。 但是它这里也是名词吗？belief incarnate。 它其实呢是做一个后置的定语。 哦。啊 ，it was Chinese belief incarnate。哎，这是中国的信仰，什么信仰呢？incarnate 化身，中国信仰的转化成俗世的东西，哎，所以他就把它翻成了中国人信仰的尘俗体现。 哦，尘俗体现，明白了，就是俗世的体现。 没错， 信仰你在生活中你得有体现， 哎，对， 所以就体现在我们的街道， 没错， 我们的高墙、我们的 temple garden 和 alley 的各种修建上， 没错，没错。 所以， 哎，这个地方呢，我还要给大家提醒一点，就是前面的这个 traditional China。哎，传统中国，好，我要来考考大家了，那么中国的城市地区怎么说？ 中国的城市什么？ 中国的城市地区 啊，城市地区啊， 对，中国的农村地区，因为有中国的农村地区，对吧？就有中国的城市地区，哎，该怎么说呢？ 农村地区， 哎，正常说嘛，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啊，人们生活还是很苦的。特别复杂哈，我告诉你，特别简单，因为就叫 rural China。In rural China， 就在中国的农村地区，那言外之意，在中国的城市地区 ，urban China， In urban China， 你读外刊，尤其经济学人，你会经常看到它用语特别简单，就是 rural China， urban China， 还有我刚才讲到的地质中国 ，in imperial China， 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封建啊，还半封建啊，就属于在现代中国之前的呢，都是地质中国。Imperial China， 那就是说直接在 China 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就 没错， 就解决了。 哎，对对对，记住了没有 ？Rural 这个单词的拼写是 R U R A L， 是 农村的， 对 ，Urban 城市的， 像这种表达呢，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积累哈，要不然的话呢，你的英语写出来会特别的复杂。你再比如我们坐同船会经常用到说，城市的贫困人口，还有农村的贫困人口。你要不知道简化的话，说的特别复杂。好，城市的贫困人口特别简单，就叫 the urban poor。 哦 ，the urban poor， 好简单。 哎，城市的贫困人口 the urban poor。 the urban poor。 对， 真好。 哎， 长知识，开眼界了。 长知识哈， 知识。好，第三段，可惜 ，sadly。Its great city walls and many of its temples and distinctive alleys or hutong were destroyed.To make way for aggressive industrialization. 可惜呀，后来呢，为了大力推行这个工业化建设，北京城内宏伟的城墙、大量的寺庙乃至独特的胡同都遭到了损毁。 读完这句话呢，心里会有一些隐痛哈， 失落 啊，就是曾经的这个北京啊，是为了这样的工业化的发展啊而破坏了一些东西哈。不过现在已经在复兴了哈，很好。OK， 好，来看这里边的语言点，第一个就是 sadly， 好，可惜，遗憾的是，好，如果让你来翻可惜、遗憾的是，大家第一反应就会想到 regrettably， 对吗？会想到 regret。遗憾嘛，对不对？或者说这个 unfortunately， 但是你不会想到 sadly。大家想一想，sadly 是不是更简单呢？ 对呀，但是这个是不是会更口语一些？ 没有没有啊，这个 sadly 它是书面语、口语都可以， 都可以。 sadly， 再比如说，幸运的是 ，luckily。 luckily or fortunately，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词很好用，叫 thankfully。 哦 ，thank 感谢。Thankfully， 所以大家记住这两个词啊，这两个词会给你的这个文体加分不少。一个是 sadly， 一个是 thankfully， 好好去感受一下。 我们怕是只能想到 what a pity， what a pity 啊，或者说 it's a shame， 对吧？也还不错。对 ，OK， 好，我们来看它的下一个点，就是讲到了胡同啊，北京的胡同哈。那么胡同呢，当然这个地方就给了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 distinctive alleys， 就北京独具特色的这个巷子啊，就是咱们说的北京的胡同哈。distinctive alleys 是一种简单的说法。那么后边的一个点呢，要注意了，就是 make way for， 就为了什么什么而。让出地方而让位让路的意思啊，经常我们会说整个地方呢被拆了 to make way for new developments， 为了新的楼盘的建设而拆毁了当地的一些古老的院落。make way for， 要记住啊，就是为什么什么让出地方， 就 A make way for B， 就是 A 为了 B 而让路让位。 对对对对、哦，一般都是放在这个语境之下，就是说拆毁 A 而给 B 让路。你、 哦、 再比如说，我们在北京要修这个地铁了哈，很多的楼房是不是也要被拆啊？ 是啊， 对吧？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Many old buildings have been demolishe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subway line。为了啊、新建一条地铁线、 哦、 而不得不拆毁那些老旧的楼房， 哦、 对吧？给它让路。 所以它也是常常与 to make way for something。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表示目的，来为什么让位？ 没错没错啊，把这个语境记下来。 它后面这个 aggressive，、 嗯、 aggressive 就是那种有什么啊？有。 哎， 有攻击性的 是这个 aggressive。哎，在我们在说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啊是咄咄逼人的， 咄咄逼人， 有进攻性的，有侵略性的，对吧？哎，说啊，比如说我们在看老外的演讲的时候呢，他们经常会做中美两国的这个企业文化的比较。美国人呢就喜欢直来直去哈，中国人喜欢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说的 beat about the bush， 对吧？绕弯子啊，兜圈子哈。那么美国人呢，他呢做事就有时候在咱们中国人看来呢，就是非常的 aggressive， 咄咄逼人， 嗯， 啊，咄咄逼人啊。中国人呢，表面呢是非常的 humble， 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很硬，是吧？ 是的， 哎、 是的， 对对对 aggressive 就是这个意思。 哎、咄咄逼人的， 咄咄逼人的。那他用在前面说这个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嗯、 那这里也是咄咄逼人啊、哦？ 不是哈，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人，在讲的人说人是 aggressive 的话，是咄咄逼人的，哎，就是特别的做事情呢，就是雷厉风行、咄咄逼人的感觉。在说的东西的时候、事情的时候呢 ，aggressive 表示积极的 哦， 哎，很积极的，哎，主动的、积极的。大力的这样的意思， 那就成了一褒义词了。 哎，对，它类似于什么意思呢？类似于这个 vigorous， 充满这个积极活力的。 哎，对对，充满积极活力的 vigorous， 大力的、积极的、主动的这样的概念。 哦 ，aggressive。 那您看他这个翻译稿里写的是啊，无序开发，或者是、 啊、在后边那个句子里边哈。 哦，对 对， in the 1980s 八十年代。Broad economic reforms, 啊，推行了经济改革 and unregulated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这里来了，和房地产行业的无序的野蛮开发 ,which wiped out almost all of the rest of the old town, 几乎啊，让这个残余的旧城区风貌是消失殆尽。 嗯，好，这个地方呢，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看这个主句式哈，我不知道同学们平时有没有去关注这个句式的搭建。这个句式呢，特别的有意思啊。你看它前面出现了时间，就是20世纪的80年代，做了主语 ，the 1980s did something， 对不对？时间做了主语啊。我们刚才讲了，出现了数字啊、时间啊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往往是放在句式的从句部分，对吧？ 对呀。 但是这个句式呢，它把这个事实背景啊放在了主句位置了。哎，放在主句位置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那么事实背景放在了主句的位置之后呢，它采用的句式往往就是主句加逗号加 which，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句加非限，主句加非限制性定语从句，那么 which 后边来补充说明前边的事实背景所造成的结果。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呢？ 好，看一下 主句一长串到 development 这个地方， 对，就这翻成了这个事实背景，是吧？ 事实背景出来了，逗号 ，which 出现了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wiped out，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啊？八十年代推行的经济改革和房地产行业的无序开发这件事情 ，which 它呀让这个旧城区的风貌几乎消失殆尽。 对啊，晶晶刚才解释的非常好，你大家好好去体会一下。你看这个主句加 which 是不是先给出了一个事实背景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实背景之下，或者发生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啊？记住了啊！好，如果你的高中语法没学好的话，那么韩老师刚才给你讲的已经很通俗易懂了 通俗易懂了。 哎， 主句是一个事实背景，加上一个逗号 which 的定语从句，为定语从句表示事情的结果。 没错，没错。嗯、 好，嗯， 对，刚才晶晶谈到了刚才的有一个词就是无序的 unregulated， 哎，这个词它的词根呢是 regulate， 那么这个 regulate 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说regulate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进行规范， 嗯， 哎，规范什么东西， 规范化， 哎，对，比如我们说的什么 regulate the market order， 什么意思啊？ 规范市场秩序， 哎，对，就是规范市场秩序， 哎 ，regulate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加以规范，那么它的这个形容词呢，比如说啊，这个 well regulated 就是咱们说的什么规范有序的 ，well regulated 就是我们做翻译的时候呢，经常说的规范有序的，或者井然有序的。 哦，这个好。 哎，对，为什么井然有序啊？它有序肯定是你很好的规范了它，当然就有序了，是不是？嗯、哎，对， 井然有序的 ，well regulated。 对， 那这里加上了一个前缀是 on， 哎，就是 不无非， 哎，就不井然有序的，那就乱套了呗，那就是无序了嘛，对吧？ 无序了。 哎，对 ，real estate 房地产 ，development。 哎，就是开发了啊，对， 嗯 嗯，这个 development， 晶晶跟大家一起来回想一下，在之前我们课程也讲过，它做名词可数名词的时候 ，developments， 哎，什么意思来着？同学们赶紧想一想 ，developments， 有两层含义啊，做可数名词的时候，一个指的是比如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就是国际。形势 对 对，国际发展形势、国际发展趋势，或者叫国际形势啊、就是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说的 this is a new development 楼盘， 非常好。嗯，这是一个新的楼盘， 楼盘 记住哈 development。你看，主要是一看到 real estate， 又跟 development 合在一块儿，绝对能够想起楼盘这词儿。 没错， 还是要加复数吧。development， 对，它就是对，它是一个可数名词啊。你可以说 this is a new development， 这是一个新的楼盘。但是如果是要用复数的时候呢，它又不是指楼盘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比如我刚才讲的啊，比如说given these developments， 鉴于当前的这种形式 ，given these developments，鉴于当前的这些形式，这些情况。啊， 复述的时候就是 表示、哦、对啊，这种局面，哎，对的啊 ，given these developments，、哦、比如前面肯定会罗列了很多，比如说现在就国际 A 呀、B 呀、C 呀、 哎、 各种情况， 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情况，对吧？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改革，对吧？哎，怎么样？ 明白了啊，又是 development、嗯、两个意思的补充， 对 ，wipe out， 抹去， 对对，没错，这个很简单哈， 嗯 ，the old town， 旧城区， 好，这个 the old town， 哎。同学们听到这个旧城区啊，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会想得特别复杂啊，因为大家想到这个 town， 意思就是认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城镇吗？是不是？但是呢，在你看一下啊，老外的口语也好，书面语也好，这个 town 除了指你们所说的城镇之外，它还有比较特殊的含义，比如说像啊，这个京津，好，驾临天津市了，天津可不是一个 town， 对吗？比如说京津 is in town，晶晶已经来到了我们天津市了， 总不能翻译成为我在镇上吧？ 哎，对对对，你要说镇上，人天津人都急了，对吧？天津那么大，怎么会是个镇呢？ 直辖市。 哎，对对对，再比如说啊，晶晶今天做节目吗 ？Yes, he's in. She's in town. 哎， 他在北京呢。Sorry, she's out of town. 他出城了。哎，对对对 ，she's out of town， 至于去哪我不知道。 它是 city 的意思。 没错没错，哎，对。 Town's city 的意思。 对，你们知道 downtown area 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个市中心。 哎，那个 town 那也不是城镇吧？ 对。 哎，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学习语言不要死板。哎， 好，不要死板。 是。 Like many people who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this city， 哎，就像很多爱上这个城市的人一样，我 ，I was disheartened， 我感到啊很沮丧。 嗯 ，disheartened， dis 表示前缀，我们学过了啊，跟着傅老师学过了 ，dis 表示前缀，啊 ，heartened 心、 嗯， 伤心， 对对， 沮丧， 没错。 我为什么沮丧呢 ？And felt Beijing's culture was lost， 我觉得北京的文化已经失落了。 嗯，这句话呢读起来感觉也不好哈，就是让人觉得空落落的哈、 啊。 OK， 我们来从词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dishearten， 它的反义词就是 hearten。比如说 ，I was heartened by your success， 你的成功啊，让我啊非常的振奋。Be heartened by something， 就对什么什么感到很开心的意思， oh, be, 很满意， oh, 很开心。 Be heartened about something。 对，比如说啊 ，We are heartened to learn that you have passed the exam。哎，你通过了这次考试呢，我们都为你感到开心。 哦，原来还可以怎么用哈？ 对对。 好 ，But in recent years, I've come to realize that Beijing's culture is not dead。哎，但是最近几年啊，我开始注意到了，北京的文化并没有消亡。It has been reborn in odd corners of the city and in unexpected ways。 却是在城市的偏僻的角落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生了。 嗯，好，哎，这句话呢我觉得写的也非常好哈。那么第一个点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哈， in recent years， 还有这个 recently， 哎，遇到这样的词呢，它是一个时态的提示符。因为我平时在给很多学生讲翻译的时候呢，好多学生的语法不太扎实，一遇到这两个呢就容易把时态给弄错了。很简单啊， recently 还有 in recent years， 后面一般要跟现在完成时，但是时态不要弄错。好，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讲的啊，静静读的说 Beijing's culture is not dead。 哎，中文翻的也很好啊，比如说这个北京的文化并没有消亡，如果让你来翻消亡，可能就又找不着北来。这个消亡这个词怎么那么大，其实特别小， 没准我们要用一个好大的一个词。 对对，你现在就学会了，特别简单， is not dead， 对吧。哎，比如说，哎，完了完了，静静，我的电脑瘫痪了， Sorry 静静， My computer is dead。 啊， dead 可以用在生活中这么多的地方吗？ 哎呀，晶晶，完了完了，我的手机瘫痪了，瘫痪。好多学生说瘫痪，我学过叫 paralyze。 哎呦呦，可千万不能用那词， 哎，太吓人了， 那词儿是手脚麻痹不能动了，专指手脚麻痹不能动了。 是太吓人了啊。所以说你就是什么 Sorry my mobile phone is dead，就不能用了，坏了，瘫了，瘫痪了，对吧。哎，对， 亡了。 哎，对对对。所以不要把这个很多的信息呢做得太复杂啊。 他这个会不会显得比较这个 dead 显得是不是显得比较随意一点， 文绉绉的啊，非常的文啊，非常的文绉绉的， 是吧？ 是是是 ，dead 啊，对， 这文化没消亡， 对 ，reborn 生 ，reborn 再次生，重生了， 对，讲到这个 reborn， 我们就要想到它的名词就是 rebirth， 对吧？ 嗯 ，rebirth。哎，重生。那么我们在谈到这个往大的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的主席还有总理呢，三番五次的强调说什么，要实现国家的什么复兴，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个复兴用什么词呢？一般我们叫 renewal， 我们去借书啊，续借那个词，renew 它的名词 renewal 会写吗？ 啊，这个 RE， 然后后面再加上 new 这个新的单词，再加上一个 AL， 对，哎，把它写出来啊， renewal 啊， 对啊， the national renewal 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复兴。 哎，它其实取的也是新和兴的一个同义了哈。 没错没错， 新嘛就是 new，然后复兴的兴也是一个新的意思。 哎，是 好，新兴 啊，是， 其实汉语中就一个词嘛，新兴就是一个词。 对对 对 好， in odd corners， 这个还挺巧妙的，偏僻的角落里。 对，这个 old， 我们好多学生呢对这个 old 特别的陌生啊。其实你，我建议大家去查一下词典啊。old， 它首先它的词义除了奇怪的之外，它还有跟这个 even 来相对。old 啊 ，old numbers 还有 even numbers， 一个是奇 数， 一个是 偶数。 对，记住啊 ，old numbers 和 even numbers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old 再加 s 变成名词，可数名词 odds。比如说 ，the odds are against us。the odds are against us 什么意思啊？形势对我们不利。 哎呦，形势的意思。 对对。 odds are against us。 对， 形势对我们不利。 the odds are against us 啊，或者一般前面加定冠词啊 ，the odds are against us， 形势对我们不利。还有说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排除万难，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啊。我们在做口译的时候经常做啊 ,we must push the reform through against all odds, against all odds, 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样的 odds, 就不好的情况，我们都要 push the reform through, 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大家把这句话背下来。哎，这是非常漂亮的一句话。 看来这个 odd 的用法还挺多的。 对，我再说一遍哈 ，We must push the reform through against all odds。OK， push 改革 through against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All kinds of， against all odds， all odds， 是的 ，all odds。 对， 好，最后一句话 ，It's not the same as the past， 但是此时的文化呀，已然是异于彼时的文化了。But vibrant still， 一个 vibrant。就把一个城市的活力凸显了出来，仍然是充满着活力的。 对啊，充满活力的啊 ，vibrant 啊，它的名词啊，还有它的名词就是 vibrancy。哎，记住啊 ，vibrancy。在表示充满活力的时候呢，还有另一个词叫我们所说的 lively。 啊 ，lively。 哎，这个词用的也很多的 lively， 比如说 the city is lively， 生机活泼的， 对，这个城市充满活力， 哎，充满活力， 是。 好，这三段呢是这个作者的一种开篇的引言，他这个文章当中呢其实着笔于日坛公园的一个感受。 是， 日坛公园很巧很巧就在我们电台对面大概不到几百米的地方。 对，晶晶啊经常去是吧， 这是我们电台人们的活动乐园， 后花园是吧， 后花园。好，就在我们这个建华南路啊，往北走一点就是日坛公园的南门了啊，那个地方大家有空呢可以去逛一逛。这个作者讲到啊，就是之前这个日坛公园哈、啊、是多年吧，多年间都是已经被废弃和拆毁了，年久失修了，很荒凉。 听到这些话就觉得特别的，哎， 它是一个 非常的不好、啊。 对，它是一种过程嘛， 是是是， 对，一个过程。因为当时是古代皇帝拜祭，是祭日的地方， 对 啊，祭日的地方日坛， 对。 所以作者当年见证了它的拆毁和年久失修的那种荒凉，结果现在经过修葺改造以后，如今呢，哎，重新焕发生机了。然后是很多市民在那个地方运动。 对 啊，关系着奥运会，然后呢很多的一些设施造福着市民大众， 是是， 也是一座公园就成为了他了解中国百姓生活价值观和传统美德的窗口。 对 啊，我们会把后面那个文章呢也贴在今天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供大家阅读和赏析。 是是、 啊、韩老师最近也是喜欢读游记，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么一篇很优美的游记哈、啊、 对， 我们只能窥其一斑吧。 是，我觉得一定要去认真的学习啊，老外写的这种啊比较优美的啊，比如说或者说比较出色的这样的文章，要用心去学啊。我觉得有一句话很好，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你会变得比你想象的更加优秀。 哎呀，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没错， 成功有啥秘诀？首先你得自己好好的下苦功夫。 是是，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哈配上了一个外教朗读的一个文段，也会推送在微信公众号当中，便于大家全方位的充分吸收这个好文段， 嗯， 好素材、 我能说一句吗，就是咱们这个外教读的啊特别的漂亮，特别的优美，真的晶晶啊，这特别漂亮， 正宗的英国的外教， 是是、 再加上韩老师的讲解 啊， 这是干货满满的一节课。好了，今天的课程到这里，下课同学们要是有图文的话，笔记的话可以发给我哈。 嗯，好，我的这个频率还是基于大家的这个 笔记质量， 哎，是是是，嗯， 好，谢谢韩老师，再次感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